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九号啊，啱啊，九月九号，我望到而家系十点十分啊，系啦，咁啊，九月九号，十月十咁样，九月九号十点十分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同礼拜三晚我哋咧就会有我哋最爱最亲民最 sweet 嘅Johnny， hello hello Annie， hello 莫莉， hello Kitty， yeah, 啊真系好卖口乖嘅啫，莫莉真系， 唔系喎，真噶喎。唔讲过头说话嘅， 哎呀，真系搞到我都心花怒放添。 我发现咧，即系嘅，即系太多唔开心嘅嘢咧，即系你知啦，有疫情啊，有好多唔同嘅事啦。不过成日我觉得咧，原来咧 keep 住正能量，其中一样嘢就系咧，你氹人开心咧， 系啊， 你见到人哋开心，自己又开心噶咯。 啱噶，系啊，我个女都成日个嘴边都唱住一句微笑面对，我唔知佢喺边度听翻嚟，有冇呢只咁嘅歌噶？ 唔知，可 唔可以唱多两句？ 系啦，好啊，就系呢四个字嘅啫喎。 系咁唱 啊！佢一日做功课多就微笑面对 细女啊， 细女 系细女真系个开心果嚟。 系啊，咁我谂都啱嘅，即系我哋遇到任何嘅即系唔开心啊或者逆境啊，咁我谂都要自己鼓励自己咯，你催眠咁样咧，成日讲讲下咧，自己就真系微笑面对噶啦。 其实你有冇访问过你个细女？点解佢咁乐天嘅咧？ 系啊， 咁佢妈系一个 主播， 主播嚟噶嘛？ 阿妈系一个系多事嘅啊嗱，即系咁，我觉得咧应该咧系胎教， 哦，你驮住佢嘅时候系好开心嘅。 系啊，其实我真系信有胎教，啲人咪话咧，喂，驮住 B 嗰阵听下莫扎特啊咁样噶嘛，即系知唔知？ 你就听微笑面 对，我都唔知呢只咩歌，谂住你哋 DJ 知啊嘛，正想问你系边度嘅出处 嚟噶？ 系咯，即系佢读书嘅时候啲歌啊？ 唔知哦，我问佢，佢又唔讲咁样，咁 我一阵帮你 Google 下。 好啊，好啊。咁但系咧，嗱，我点解讲话系胎教咧？因为其实我有两个女啦，大家都知啦。咁我大女嗰阵咧，我驮得佢都辛苦嘅，可能第一胎，咁所以变咗成日个人都好担心， 好紧张。 系啦，因为我一路都要瞓床添啊，直情五个月开始已经要成日瞓床，要请假咁样。咁所以咪变咗个人成日都好多忧郁啊，即系唔系产前忧郁，而系你好紧张、好担心咧个 B B 会唔会 第一次驮正常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都物攪搞啲咯，又食唔到嘢咁。咁所以个大女咧就倾向唔系咁开心嘅，即系我觉得啦吓。但系而家就长大咗有啲唔同嘅，细个嗰阵啦。咁好啦，至于个细女咧就系因为有个家姐啦，嗰阵我驮住个细女咧就成日同个家姐玩，个人好开心咯。 系 啦，咁啊一日到黑，啲家姐两岁到啦，咁我就驮住个细嘅，咁啊嗰个时间系最好玩噶嘛，即系叉完揿扁咧，咁又。同埋，即係佢會有對答啦，同你係啦，咁啊又即係好好笑咁樣同佢講嘢嗰陣又，咁同埋都得意嘅嗰個年紀， 好衰啊，得意嘅。 唔係，因為佢瘦啲人唔似，即唔似家誒妹妹咁半半咧，就常常都好得意啦。咁但係都係開心嘅，因為阿尖嘴嚟，阿尖嘴嚟係啦，講嘢就得意嘅。咁所以變咗佢，我咪成日都好開心咯，即係駝住阿妹嗰陣就好開心嘅人。咁我諗係呢個原因，所以佢一出世由細到大都係好樂天嘅一個女仔。 喂，打個岔，即係岔遠少少啊！咁你頭先就話聽一啲音樂，跟住或者就胎教啊，有啲人亦都會講咧，就話你駝緊小朋友嘅时候就唔好食某啲嘅嘢嘅，例如就系有啲人话：，哇，你唔好食蛇啊！第二日个小朋友出嚟生蛇皮啊！嗱，咁我就唔知道系咪真系咁 即係咁邪啦，咁靚。 但係真係無獨有偶咧，我媽咧，我聽翻咧就係、是、我媽不嬲，好似話唔好食蛇羹呢啲嘢，定唔知點嘅。咁但係肚嘅時候咧，佢真係走咗去食蛇羹，食完之後咧就唔知問邊個嘅時候先發現，哦，原來嗰個蛇定唔知點啦。咁、我真係咧皮膚係好差嘅、我冬天嘅時候咧係可以乾到，即係而家就好啦，因為我日日都經常性一定會搽潤膚膏。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我係直情只腳啊小腿咧裂到係一格格咧，好似蛇皮咁，佢、一塊咁樣掹出嚟噶、即係真係好蛇皮咁咯，脱皮咁樣咯。咁、所以我就唔知道，亦都關唔關係，因為懷住 B B 嘅時候就唔好亂食嘢事啦。 哦，呢、這個真係唔知喎。咁、但係咧，嗱、蛇係咪唔即係對 B B 唔好咧？咁、樣咁呢個我就唔清楚。但係咧，我又發覺咧，避忌一下啲食物咧，就確係咧對於出世個 B B 個皮膚係真係有幫助嘅， 係㗎， 係啦，例如咧唔好即係所謂中醫講嘅唔好咁毒嗰啲嘢啦，即係譬如咩蟹啊，即係蝦蟹，蝦都 OK 啲啦，蟹啊，鵝啊，即係譬如滷水鵝啊、燒鵝啊呢啲咧，人哋話毒啲啊，燒鴨係 OK， 燒鵝就毒啲嘅。 哎，我真係唔識分，我淨係知道個口感同埋貴啲 啦，即係鴨貴啲係咪啊？ 唔係鵝貴啲。 其实呢我就估个分咧，就是我大只啲，鸭细只啲咯， 多啲肉， 好似系咁样分噶嘛。 但食落去都有唔同嘅， 系啊， 我 系 香啲嘅嗰阵味，系啊， 即系佢会叫自己做烧鸭咁样嘅。好似多數係買燒鵝多啲嘅， 燒鴨會平啲， 燒鴨平啲嘅，係啊， 哦 ，OK， 係啦， 唔可以撈亂嘅，如果唔係就違反商品説明條例 㗎啦，係 啊，因為好似好耐之前都有啲人，因為其實你最容易分係佢個頭啊嘛，即係我有個髻咁樣噶嘛，有冠咁樣噶嘛，咁但係鴨就冇嘅，咁以前就話有啲人咧就。攞鴨嚟到扮我，咁就賣貴啲，係啦，就賣貴啲。咁但係而家應該冇啦，唔會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大家都食鴨都食得幾開心啊， 仲要冇話冇咁毒啊嘛，係咪？咁另外譬如芒果啊，即係呢啲 菠蘿呢啲 係啦，尤其是就嚟要即係臨盆分娩前嗰兩三個月就真係唔好搞啦。咁我覺得其實我都乖嘅，我都冇食呢啲嘢嘅，係啦，所以變咗其實佢我兩個女出嚟咧就即係都。皮膚都 OK 喎、即係唔會話又濕疹啊，或者周身痕啊咁樣。因為呢啲其實就你揾自己笨嘅啫。 我細個都有問過我媽咧，我話其實你陀住我嘅時候有冇特別食啲咩咧，令到我皮膚冇好白好滑啊？ 又賴阿媽啦，真係。 唔係因為我 皮膚真 係 好喎。 唔係啊，我係話 嫌 好啊， 佢已經嫌自己唔白啊，你聽唔聽到啊？ 咁跟住佢話： 你有冇理過我哋嘅感受 咧？唔係就我係化咗妝我先白。 你有冇問媽咪咧？你陀嘅時候，我嘅時候咧食咗啲咩令我隻眼咁大啊？ 哦，系后屘我戴大眼仔嘅，就唔关佢事。唔系啊，佢话 我戴完冇人觉得我戴咗，你戴咗啦。 佢话咧，驮住我嘅时候有食朱古力，唔知关唔关事，即系黑妈妈系啦咁啊。因为听啲人讲话，妈妈饮多啲牛奶咧，个 B B 就会白滑啲嘛，皮肤咁唔知真定假啦。但系我有个朋友即系驮 B B 嘅时候，其实而家佢即系科技发达啦，资讯又咁多啦。佢就話其實你一路陀嘅時候，第幾個月、第幾個禮拜，咁其實有本書仔咧都會教你即係食啲咩嘅食物噶嘛，即係譬如可能第唔知幾多週就 B B 嘅眼睛就發育緊啦，咁你食多啲紅蘿蔔啊，或者即係相應翻嘅嘢咁樣咯，係啊，我有聽過， 好科學喎呢一個，係 啊，有聽過佢咁講，佢照住本書仔嚟食咯，係啊， 咁 好慘啊，但係覺得 出咗㗎啦， 咁係咪真係好？ 都精靈嘅，都精靈嘅，係啊係啊， 所以就係啦，即係睇下你係想一時自己個口嘅快感啦，係啦，定係真係為你將來 B B 著想啊？呢個對於我嚟講，我諗我係自私嘅人嚟。 时睡在一边嘻呀一边哭，一两个脑袋特别就差差不多盖得可爱，时睡在一边多心一边穿，一两个脑袋浮游着两段奇遇两份精彩，猜一猜射少女意思，日日再转动像个地球仪，我请你猜一猜像悬疑故事，什么都知自己中意，猜一猜这怪兽意思，现实现实但有鬼主意，我请你猜 黄淑曼的猜猜我是谁，回到直播室了、 嗯、 我们不用猜猜我们是谁啦，也都不用猜小朋友啦，因为我和 Kitty 都未有 刚才不是讲开呢即是陀 BB 的事、 嗯、 对于我来讲都很久远的了，十几年前的、嗯、但是在这段疫情期间呢，即我很无聊这样呢，就即抄到在书柜，竟然是我女的书柜， 但 是就有一本书细女、嗯、叫做 她怎么抄个大女书柜啊 现在入去要敲门的，如果不是他会问呢要私隐嘛， 私隐嘛， 咁、 啊、个个人都有经历呢个阶段， 我 哋理解 嘅， 因 为我都会想我阿妈入嚟之前敲敲门，系啦，咁我细女都仲系可以唔敲门，其实佢系打开只门嘅，入唔入嘅 ，OK， 咁咧我就抄，即系咁啱望到佢书柜咧，就是、一本书叫做《妈妈的每一天》，系啦，咁咧就系、是、嗱，我个女咧唔系好中意睇字噶嘛，咁所以呢本其实系一本咧，我谂叫做漫画啦，吓、 嗯， 咁系高木直子咧。一位日本的叫做繪畫師佢自己嘅作品啦，咁、 嗯、 高木直子咧，唔知道你哋睇過佢嘅嘢未嘅咧？佢嘅書未咧？ 好、 哦、嗱，其實佢咧都出名嘅，尤其是喺台灣咧都幾多人睇嘅，因為佢咧即係早期嗰啲咧就係、是、不是一個人系列咁樣，啊唔係叫做一個人系列，後尾先不是一個人係啦，因為一個人系列有好多全部都係漫畫嘅。 哦，一個人系列我有聽過喎，呢、這個出名嘅喎。 係嘅，即係譬如一個人去馬拉松，一個人去慶典，一個人去旅行咁樣，即係一個人食飯咁樣，即係呢個我作嘅，好似冇食飯。咁佢就好多呢啲一個人系列嘅，咁到幾年前咧就開始有呢個叫做不再一個人啦，不是一個人啦、嗯，即係佢開始拍拖啦。咁、 哦、 到佢今年年頭咧就出咗呢本 BB 啊，即係佢係同一個角色嚟嘅。 其實佢係自傳講自己。 哦， 係啊，所以變咗係好有趣嘅咁樣。 但係點解你個女有呢本書而你不知道咧？ 係，同埋點解 佢自己買㗎？係 啦，同埋佢點解唔係一嚟就話自己一個人或者不是一個人一嚟？就媽媽的每一天， 其實佢 對呢本有興趣， 其實佢都有幾本之前嗰啲一個人嘅，係、 哦、 啦，咁就後來我就發現咗佢有媽媽的每一天，係啦，咁樣我冇留意啫。 寫曬碌屎啊！ 因為我諗住今日同你傾呢本書，好、 哦、 有趣啊嘛。 你個女已經連曬， 梗唔會啦佢 睇繪本唔使咁認真啊。 係啦，咪就係即係諗住同你傾下，即係分享下做媽媽的喜悅。因為其實點解我睇呢本書睇得咁投入咧？即、嗯、係第一二睇，第二就係、是、佢真係佢經歷嘅嘢，好有共鳴啊！ 哦，可唔可以借嚟睇下？ 可以，佢嗱，其實我個女嗱，你 哇，首先我想話佢嗰本書個手感很好喎、 啊。點啊點啊， 好攣 佢，唔係話攣攣啊，佢個皮咧係磨砂嘅，你摸下望落去唔覺。 喂，抌本嘅抌本， 但係一摸啦，磨砂喎，哇，呢啲好有誠意喎、 啊，高質嘅都， 仲可以唔使線手嗰只嚟 啊！係啊係啊，即係就算你咁樣屈一屈咧，佢、嗯、都唔會殘。好，我看看 但我感覺係有啲貴嘅，作為一本公仔書咧。 幾多錢啊？ 嚇？ 幾多錢啊？ 我記得都要挨近100蚊啊，即係。 320台幣， 係即係香港貴啲嘅， 即係萬蚊都差唔多， 係啦係啦，可能賣80-90啦咁啦。咁但係係嗱，佢啲公仔咧就其實你覺唔覺而家睇漫畫都未必係純粹睇公仔噶嘛？即係有啲係啦，即係公仔就麻麻地啦，我自己覺得。咁但係佢裏邊嘅內容咧就係精彩嘅。咁至於我個女點解無端端會睇《媽媽的每一天》啊，又或者嗰啲一個人系列咧，作為一個小朋友咧，照計唔係睇呢啲嘢嘅。 貪佢因為公仔， 公仔都係啦。二來係佢第一本接觸呢個高木食子系列咧，就係一本教人做手作啊。 哦， 係啦，我女好中意做手作仔噶嘛，即係 D I Y 啲嘢。咁高木食子都係一個好中意咧攞屋企啲嘢 D I Y 啊，或者廢物利用啊咁樣去做嘅。所以就係佢第一本講自己一個 D I Y 生活嗰樣嘢吸引先，然後跟住佢偶然行書局見到，有本咩喎，咁佢又會買咁樣咯。咁通常佢買我都唔望係啲乜噶啦，咁啊都買啦，咁即係知大概唔係唔應該睇嘅書咁。 所以你發現新大陸咁，咦有本咁？ 冇錯啦，咁佢有幾樣嘢，我覺得佢可能你兩位未做媽咪啦，但係佢有啲嘢好真實嘅，正佢嗰個對白咧係全，我覺得係我好似有呢一個嘅畫面或者有呢個情節出現過嘅。 咁其實 Annie 你出一本可能都有好多人有共鳴嘅喎， 我覺得係一樣，唔使啦，睇公模直接得啦。 我成日覺得而家啲公仔咧，你只要畫到好搞笑咧，就已經可以吸引，即係唔需要畫特別靚嘅，只要你畫到好搞笑嘅咧，你已經加好多。 係啊，即係我覺得而家啲人係睇公仔書，真係唔係話好似以前個年代咧， 睇 黃玉郎係啦，黃玉郎咁樣嗰啲，你可能即係 好細 仔啊，係啦，即係可能睇得真係好精細。而家可能係睇個意境啊，或者睇個古仔啊， 自從蠟筆小新出現之後， 係啦，類似啦，係啦，係就睇個 feel 啊。 我咁樣揭咧，我覺得佢嗰個畫風有少少似花師奶嗰啲嘅，即係佢個樣嗰啲全部都係好簡單啊，隻眼都係一條線。一條粗眉咁樣啊，咁樣咯，即係都，但係我又唔覺得好少字喎，即係佢漫畫嚟講， 應該係漫畫嗬，唔算係繪本， 都唔算少字，即係因為佢每一格嘅圖畫都有字喺度嘅。 Kitty 就咁立落去，佢係搞笑定認真書？ 搞笑，搞笑。不過佢因為我覺得呢本咧真係嗰個作者自己嘅日記多啲咯，即係佢寫佢自己嘅生活啦。咁跟住裡面有啲係真係啲相嚟嘅，即係佢自己生活咧影低咗啲相咧，就擺埋落去呢本書裡面咯。同埋佢第一句。好吸引我嘅就係佢41歲先結婚， 啊、 跟住先生小朋友，啊、即係對於我哋呢啲未結婚嘅人嚟講， 係即係話仲有希望，尤其是我啊， 仲有希望啊，仲可以生仔啊， 仲有幾年啊， 好幸福啊，係咁好啦，我而家唔睇啦，我等 Annie 介紹啦， 陣間會借我睇。 就係因為咁啊，所以佢咧30多歲嗰個中年，即係叫咩中女系列啊，嗰啲一個人系列咧，係好多即係嗰年紀嘅， 哎呀， 女人嘅共鳴 啊！因為嗰陣時可能佢真係諗住自己會唔會之後都一個人㗎啦，咁樣就出咗呢啲書。 係 點不知佢做咗媽媽喎？ 哎呀，仲有拖拍先咧， 係喎！哎呀，搞到我而家好想即刻睇啊！算啦，播首歌先，我需要即刻開嚟睇全部一套，名都会噏错真老痛，一班老公老爆紧燥，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有头度，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 然其实什么？我太过 angel， 你话做，睇真啲，但另有貌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属于本地感染，确诊个案累计4901宗，另外有十几宗初步阳性个案。五宗本地个案中，四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包括两宗是大围交通城群组的家人，两宗是在检疫中心发现，其余一宗是透过普及检测确诊。患者是一名62岁男子，住在屯门山景村，无病征。對於有酒吧業界建議會要求顧客飲酒的時候先至拉低口罩，呼籲當局俾酒吧復業。衛生防護中心認為，重複拉低口罩飲酒的做法比唔戴口罩更加高危。醫管局分析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死亡個案，發現年紀越大同入住安老院舍的長者死亡率相對較高，其中90岁以上長者的死亡率近35%。分析又發現，長者的感染途徑主要來自社區、院舍和醫院。醫管局將會調整未來疫情防控策略，以保護長者為主，由即日起在可行的情況下，為所有入住公立醫院的病人進行病毒檢測，亦都不排除為將要返回院舍的長者在出院之前進行檢測，以減低風險。政府正是和11个国家探讨落实旅游气泡措施，包括和日本和泰国商讨。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说，即使旅行社和市民准备好，亦都要有足够的航班配合。政府可能要向航空公司提供补贴，例如减低航班抵港的费用，吸引航空公司提供更多的航班。东瀛游执行董事轩国全话，他的旅行社过去几个月有做准备，当措施落实，短期内可以推出旅游的产品。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认为，市民对有限度开放旅游的睇法正面，首阶段可以探讨是不是以商务、公务或者是探亲为先。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会见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新华社报道，双方在斯里巴加湾市会晤。哈桑纳尔说，希望两国防务部门继续推进团组互访、联合演训等的务实合作。魏凤和说，中方愿意和文方深化防务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南海稳定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继续加强沟通协商，推进海上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安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67点，升4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3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9，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94美元，卖出1,943.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喂，乜你排队俾钱咧？同前面嗰个隔咁远嘅，你行前啲啦。 哎呀，保持社交距离啊嘛！就算我哋有戴口罩啊，可以嘅话咧，都应该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 系啊，哎呀，我又忽略咗呢一点添。我净系记住买完嘢咧，因为掂过好多嘅货物、手推车、钱呢一啲公共嘅用品，双手就好污糟。所以一定唔可以摸眼啦、口同埋鼻咯。 哎呀，呢个梗系啦，仲要啊，尽快用清水啦，洗手液洗干净双手啦，又或者用酒精搓手液都得噶。 放心啦，我一定会。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救命啊！救我啊！ 喂，豪仔，仲唔快啲去救个靓女？ 哎，你望清楚先啦。 唔系啊，几靓啊？ 唔系，我叫你望下个山咯，可能有毒气体噶嘛。 哎呀，你落嚟，我俾你用啦。 我都要做咗身体检查，证明我安全先用得你个器具噶。 吓、啊，咁你谂住就咁留低靓女喺度啊？ 咪叫佢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咯。 密闭空间危险多，安全措施要做妥。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新聞之後回到來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的敏感時刻，這裡呢就有莊安怡、有 Kitty、Hello. 還有我莫莉、今天呢莊安怡、Annie 又跟我們講的就是家長都會看的繪本， 是的，就是大人小孩都啱看。 我們看到呢我們敏感時刻的 Facebook 裡面呢有一個的朋友說他和他的女兒都很喜歡看呢高木直子小姐的 演員、這個系列啦， 有 共鳴啊！唔知佢係啊，唔知佢有冇買到呢本啊？媽媽的每一天，因為最新今年二月先出嘅啫。 係 係啊， 係咁你就話翻俾我哋聽，你有冇買到？ 咁如果係咁，咪即係劇透啊！咪劇透啊！而家如果呢位聽眾未買， 因為我反而成日覺得咧，唔知點解咧，即係講完之後係會反而令到我覺得，咦，好似有共鳴喎，令到我會有意欲去睇咯。如果你就咁講媽媽每一天嘅話，第一句我覺得嚇關咩事啊？ 咁 頭先你講完個故仔之後，我反而有興趣啦。 其實我覺得其實好多都有共鳴位嘅，但我覺得最強烈地，我成念個佢畫嗰幅圖啊，我都。突然間覺得呢個場口就係我發生過喺我身上，我淨有呢個畫面喺個腦度啊！就係咧，佢其中有一個環節嗱，佢就係講佢個女啦，叫小米啦，出世至到佢翻屋企，至到佢幾多個月咧？等我睇下先，都至到佢一歲咁樣啦嚇，呢啲咁嘅年紀啦，唔係喎，八個月啫喎，係啦咁樣啦，好咁咧，佢講緊佢喺醫院嗰一段，咁咧佢就其中有一段就話啦，即係佢係。 即同我一樣啦，係剖腹產子嘅。 嗯， 咁所以已經呢個位好痛，好相同啦，就係成晚喺度痛啦個傷口。 係， 咁但係咧最絕鬱個地方咧就係佢住嗰間醫院咧，就係嗰一種叫做媽媽同個初生 B B 會係準同房嘅，即係而唔係話放咗喺全部初生 B B 嗰個育嬰房，而係個 B B 係會搬咗嚟你張牀隔離嘅，咁就陪你一齊過夜嘅。咁我嗰陣時第一次 香港有冇㗎？ 有， 即係唔係就係台灣嘅？ 這個是日本 啊，是日本的， 香港都有部分醫院 是有這個這樣的安排的， 但一定是很貴才有呢， 都不是喎， 是的 OK 喎，又不是貴喎， 是我經常 正常啦， 是我經常認住喎，如果是的話你要醫護人員再去你的病房那裡看個 BB 喎，那定是他一間房裡面有那麼多 BB 給他一次過看方便一點，所以就應該要加錢，我以為是這 樣，他就叫做即是你可以選擇個 BB 在你隔離，你覺得他很煩你都可以叫姑娘拿回他去育嬰房的 我夠啦，你攞走佢啦，我望夠啦， 我玩夠啦，係咪？但係咧，初生或者叫咩初即係叫咩新手媽咪，通常都係好多事噶嘛，就梗係想日對夜對，所以我嗰時就話誒唔得，一定要喺我隔離啊咁樣啦。 我又有嘢想問你，通常咧喺醫院咧要住幾多日先放你走噶？ 嗱，呢一個咧就係睇下你係即係自然分娩定係誒剖腹啦，係啦，開刀就通常都要五日嘅最少都。自然分娩咧，有啲人話第二日都係拋你走，不過就冇咁離譜嘅，三日兩夜啦。 哇！但係都好辛苦喎、啊，你諗下，你生完之後第三日要你走喎、 啊，係啊， 你仲要第一日當你去，即係去完個 B B， 即係你生完個 B B 之後，你可能真係得日幾休息嘅啫喎。 因為佢話即係係咁嘅喎，真係我就五至六日咯，即係最少五日，好似成個禮拜添。 係，梗係啦，咁辛苦。 係啊，咁但係。貴啊嘛，你一路咁樣住耐住耐啲，你估真係唔使錢咩？係咪仲日計噶嘛？係啦，咁所以係啦，咁講翻呢樣嘢先啦，講翻呢一個公務食肆，咁佢咧就係同我一樣啦，揀一間咧係 B B 陪伴你在側的醫院啦，咁樣。咁咧好啦，咁佢第一晚咯，咁其實已經係傷口痛啦，咁啊加上又唔可以食呢樣，唔可以食嗰樣，就同我一模一樣嘅。阿媽係乜都唔準你食嘅，即係佢會覺得哎呀，而家叫做坐月㗎啦，有啲嘢都係唔啱食啊，你都係飲米水啦咁樣。咁已經覺得好淒涼㗎啦，咁然後跟住咧個 B 又喊咯，咁佢呢度好好笑㗎，佢話咧嗱姑娘咧就幫你抱起個 B B 俾你，因為其實你唔係幾喐得㗎嘛個傷口，咁佢就會咧將個 B B 抱在你的懷抱中咁樣。好啦，咁佢呢幅圖咧俾 Kitty 睇下，咁咧啊冇你睇唔到啊，你要按 panel 啊，係啦，咁咧個 B B 就喺度大喊啦，咁個姑娘就將B B 抱在高木直子嘅床嗰度啦，咁高木直子就係拉高咗張牀挨住個 pan 嘅，咁咧完全一模一樣，就是首先我是要將個枕頭咧放在自己大髀啊，咁然後跟住就將個 B， 即係你隻手就打橫放，然後姑娘就會將個 B B 打橫放在你的手度。咁你 佢個樣都仲辛苦嘅， 係咬教㗎，即係你第一次抱住一嚿棉花咁嘅嘢咧，你係覺得係死啦，會唔會整爛㗎？因為林姐姐嘅咁樣，即係你係好驚啦， 太細粒啦係嘛？ 係，同埋你會驚佢碌落去，即係你扶唔住啦，又唔敢大力咧，你好驚佢碌落去，所以姑娘係俾咗個枕頭我先枕喺自己大髀，然後我隻。手踭枕喺個枕頭度，然後個 B 再枕喺我隻手踭個手位， 唔使緊張到手震。 係啦，跌 落 去，跌落去都係枕頭啊嘛。咁即係你覺得呢啲呢個係好深刻印象嘅。咁好啦，咁佢就俾我做咩咧？俾我喂人奶。咁呢個 position 完全係一個啱啱好個頭仔就係喂人奶啦。好啦，咁姑娘就教住你點樣喂之後咧，好啦，你自己喂人奶咯，靜靜地啦，咁就出咗去啦，咁好開心對住佢，哎呀，好 enjoy 咁喂啦嚇。咁點知咧喂下咧？其實我唔係好多人奶嘅啫，咁但係佢又喊咁樣啦，咁跟住姑娘其實之前已經講，嗱你喂一陣左邊又喂下右邊咁樣，即係要咁樣嘅，咁樣先可以吹谷嗰個乳液嘅出嚟啦嚇。咁咁跟住我咪轉啊，就喺呢個位嘅時候出事。 做咩啊？ 點轉咧？ 線手， 你有冇諗過點轉咧？由 左 轉右， 左手咪托高少少，而家你突然間要轉咗 B B 嗰個右手， 佢180度喎，你諗下點轉？ 180度咁轉咯。 你講嘅意啫， 我先，咁咪有個枕頭喺度嘅，擺佢枕頭度，跟住喺個大髀度轉咗第二邊先托翻你。 唔係，但我諗唔使轉㗎啦，咁佢將佢由左邊移過右邊咪得咯。 咁你隻手嘅位置唔同咗㗎。 當你擺佢喺左邊個頭，咁只腳仔你右邊嘅乳房。 係。 咁而家你要轉右邊嘅乳房，你個頭係咪要轉過去咧？ 唔使， 我明嘅意思 係出唔到嘅傻豬，你好明顯就係嚟為人，唔得㗎。 你真係未喂過母乳啊？咁都正常 嘅， 或者你未見過人哋點樣喂母乳，即係冇人會係將個 點解講到好似我喂過 嘅，將個腳肥咗去腳底後邊，即係媽媽嘅背部後邊係唔會噶嘛，即係一定係即係成件事喺個心口前邊做噶嘛， 同埋個姿勢咪變咗你如果揀扭去去另一邊嘅時候，個 B B 咪變咗企直咗喺度飲奶咯， 唔係啊，西佢只腳出去咯， 唔得噶，哎呀好暴力啊，你係將佢當成小豬咁樣想象， 即係左右咁樣褪噶嘛。咁點算啊？咁 唔係啊！我咪就係用磨呢嗰只咯，最傻嗰只咯。係啊，唔係點啊？即係你因為你 冇最安全 啊！係啊，因為你唔可以話即係單手 hold 住，我完全唔敢單手啊！所以有少少係即係褪佢咁樣，慢慢咁樣，好似個圓規咁樣咧。咁就係我前邊度慢慢咁樣褪去右邊。係啦，咁其實你成件事你係覺得好緊張，好驚整親佢啊！嚇，咁我覺得哇，呢個高木直子佢都有呢一幕咧。係啊，咁我覺得哇，真 係即係將佢褪 佢又唔係褪，但係佢都係騰雞嘅，係啦，即係 我以為佢用我個招添，一嘢打橫。 但 係 佢畫嗰個 shot 咧，即係嗰個構圖個畫面，完全係我諗啊，其實我諗我就係咁樣咯嗰陣時。咁同埋佢跟住喂完又喊啊，即係唔夠奶咁樣，即係你好多呢啲撈教嘢，因為自己奶水唔夠，公木直接都係佢原來都係要沖奶粉嘅，即係要補所謂補一啲嘅人奶之餘要補奶粉。咁所以變咗哇，呢啲你一路睇咧，你就一路覺得。啊，係喎，好似唔記得曬呢啲場景，但一路望又哇，全全翻曬嚟咧，係好津津有味，由頭睇到落尾，好開心。 所以其實呢本書咧，真係啱媽媽睇嘅，我肯定你個細女唔會睇到有咁有共鳴咯，都唔即係同埋未必留意到佢後面畫嘅嘢係啲乜嘢添啊， 係啊，同埋我覺得分享多一。個啦，費事好似劇透曬，就係咧佢後來咧就已經係大個啲啦，四五個月咧就帶佢去啲 play group 咁樣啦。咁我都有呢一個畫面嘅，咁就去 play group 嘅時候咧，就見到其他媽媽啦，咁咧我原來佢公務直接就有一個念頭出咗嚟啦，就原來其他媽媽都係打扮得仲係好靚好後生喎，咁樣咧其實我嗰陣時生 B B 嗰陣咧都係算高齡噶啦，咁。哇！其實呢個畫面又係喺我面前，同埋喺我個腦海裏出現過嘅，即係會真係即刻望下人哋，然後又望下自己，係有少少自慚形秽嘅嗰種感覺出嚟嘅。然後就真係咧，第二日咧係真係會去想即裝扮下自己啊，即剪下頭髮啊咁樣。咁高木直子就喺呢一度咧，就第二日就即刻上網啦，就買衫啦。佢好多呢啲個心路歷程啦，同埋嗰個不同階段去不同當媽媽嘅嗰種感受咧，好即係我諗好多媽媽如果係新手嘅都會經歷過，包括我自己都係咁。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都無聲，拍合照無反應。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 是洪家豪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曲线型恋情》。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讲嘅题目就系家长都会睇嘅绘本。 我觉得应该系话家长细路可以都一齐睇嘅绘本。 我觉得你都可以话俾小朋友听，即系话俾女女听。哇，当初呢个我都遇过噶、你我都系咁样转你翻嚟。 咁系啦，梗系啦，咁辛苦系咪？即系妈妈的辛苦咧，我觉得孩子都应该喺漫画里边咧知下啲情况嘅，唔系讲佢唔信啊嘛，系咪？有图有真相，虽然 冇乜画面 然系画嘅咁，好啦，咁我讲下另一本啦吓、另一本咧就系、我其实好耐之前睇嘅，咁就系嗰阵时咧，七年前啊，2013年，点解我会咁肯定咧？因为我望到第一版里边咧、我就写住话呢本书我送俾我两个女嘅，系、啦，咁呢本书如果2013年嚟计咧，即系嗰阵时家姐咧就应该系大概佢14减即系七岁，系、啦，妹妹就5岁，咁嗱呢本书系英文书嚟嘅，叫做 Give Me a Hug， 咁、应该我谂都好多人识呢、这个作。者噶啦，咁又系一本咧，即系讲自己嘅故事嘅书啊，吓、咁系一本绘本嚟嘅，所以我觉得啱小朋友睇嘅。咁其实呢啲5岁呢啲咁嘅年纪咧，好多妈妈都会去图书馆咧，搵嗰啲好大本啲 picture book 咧，咁就系、即系图画多个字嗰啲啦，咁、就一路讲啊，即系其实妈妈系好似即系说故事的人咧、就透过图画咧，即系除咗根据里边嘅内容之外，其实自己都创作啲嘢啊。 家家有 咁， 在所難免 嘅啦。係啦，又或者即係其實我都睇過一啲即係親子講故事，譬如係蔡依依咁樣咧，以前都有教大家點樣講故事，即係父母點樣講故事俾孩子，都話唔好單向咁樣講噶嘛。係、即係你點解 picture book 係好適合啲細個啲幼稚園階段啊，或者初小嘅小朋友係父母同佢一齊睇咧？就係、因為圖畫多。但至少嘅同時咧，其實係俾佢哋有個想像嘅空間。咁睇嘅時候咧，除咗爸爸媽媽可以即係老作啦，即係或者即係天馬行空咁樣同佢哋講故事之外咧，其實仲可以係多啲問題咧，俾小朋友去思考咯。即係可能係問佢啲由呢幅圖畫啊，你見唔見到呢朵花好靚啊？啊，其實我哋幾時都去到花園度有朵花，或者屋企都有朵咁嘅花喎。咁即係其實可以楞到好多生活上嘅嘢。咁所以即係嗰個繪本點解係好適合即係親子，尤其是幼兒咧，就係喺呢一度咯。係， 但我想問一下 Annie 咧，即係由你未做媽媽到你做媽媽嘅時候，由唔需要講故仔到需要講故仔嘅時候，一開頭你有冇好唔慣咧？ 好唔慣講故仔？ 係啊， 其實報新聞都係講故仔嚟嘅啫。 唔同㗎嘛，報新聞都係 你唔可以加插啲嘢落去嘛， 咁又係唔可以扭作， 同埋冇互動㗎嘛， 咁又係， 因為我成日覺得呢樣嘢都幾難嘅，即係要講故事啊， 所以又唔知講咩故仔， 但係你哋 DJ 唔係成日講故仔，即係你分享， 但我唔係講嗰啲好童話、好 cute 嗰啲嘛。 總之都係啲生活嘅點滴，我覺得你哋都係好可以好細緻咁樣講又得，一啲心裡面嘅感覺啊，一啲觀察啊，其實都係嚟自呢一啲。 但最難係即係你同大人溝通同小朋友溝通係兩個模嚟㗎嘛， 係啦， 即係用最簡淺嘅方法令佢明白 你，你又要佢明係啦，跟住你又要。讲嗰啲题材系佢有兴趣嘅，咁、可能你就觉得好闷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 唔会嘅，做咗妈咪就唔闷噶啦。 所以你系冇嗰个唔习惯嘅。 冇唔习惯，同埋你会发觉咧，原来自己对住一个 B B 或者一个幼儿咧，你唔知点解咧，你就会用咗佢啲通同佢讲嘢噶，即系你唔会。但虽然啲人而家成日讲，哎呀，你唔好咁样啊，一个小朋友学语言咧，即系食饭就食饭，唔好食饭饭咁样，即系唔好咁样。但是咧，你是不自觉咧，你就会啊，乜乜乜乜乜 帶啲食返返咁樣，即係你 佢先聽得明。 其實唔需要咯， 係真係唔知點解啊。 係啊， 對住小豬都係咁樣嘅喎。 係咯，小豬其實幾大咧？ 小豬其實佢都成十一歲 㗎，老過我哋㗎啦。其實 就算係人類嘅十一歲，我哋都唔會同佢講點 係啦。小豬心諗阿媽，你唔好再同我講呢啲，我大過你㗎啦。 但佢真係比較有反應啲，我唔知係再加埋個聲調啦， 即 係你 疊字有反應， 譬如 come 媽媽咁樣，翻公公咁樣，即係你會覺得佢好似嚇咁，即係會好似有啲反應咯。 係 係啊，我唔知咧，可能啲聲調都有關係。 係，所以我咪話嗱，你睇 Kitty 幾有 potential， 佢已經自發咁樣咧，知道即係對住一個好可愛嘅生物，其實你就會用咗佢嗰種嘅嗰種可愛嚟同佢講嘢咯。 但係平均你係每幾耐先同佢講一次故仔？因為我成日諗啦，哇！每日同佢講，我咪咁多故仔，我鬼揾到咁多故仔咩？定係其實可以翻兜啊？即係其實你可以連續四日都係講同一個故仔。 其實咧 ，picture book 好鬼貴嘅，首先嚟計嚇，咁所以其實係好少人真係買嘅，係嚇，因為通常都係啲硬皮書啦，然後得個幾頁咧，就講緊100几廿蚊咧，咁即係精明嘅師奶唔會做呢件事，所以大部分嘅人我相信咧都係去圖書館，嚇咁當然呢個唔係 B B 階段啦，可能都講緊佢三四歲曉行曉就，你先同佢圖書館啦，咁所以其實有係有少少唔禮貌嘅，講真，即係你都要細細聲都啲啲嘈人噶嘛，但係都係照做嘅，我見到好多人都嚇，咁呢個就唔鼓勵嘅 嚇，同一古仔可以講幾日嘅， 咁唔係。是因為圖書館很多嘛，哦、又或者其實你可以借回家， 係咯，借走 係啦。你知一次可以借幾多本嘛？十幾本啊？ 好似係十本啊！ 我唔知喎，好耐冇去過圖書館。 啱，係借翻屋企，冇錯。咁借翻屋企，咁然後跟住咪可以擺到掹掹啊，嘭嘭啊咁， 仲可以續借添。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花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愿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终于我仍亦是望以后，你在旁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

新聞之後繼續回到嚟敏感時刻，咁啊繼續講一啲關於繪本，即係一啲圖畫書，係咪叫圖畫書啊？算唔算叫做？ 應該叫，其實真係叫譯繪本咯， 係 picture book 咁樣，中文譯繪本啦。咁頭先講到有一本咧，係一位外國嘅叫做咩，好激勵人心嘅一位演說家啦。而家佢係咁，佢就叫做阿 Nick 嘅。咁佢咧佢特別之處咧，就係因為佢一出世就係冇手冇腳嘅。咁嗰陣時點解我會買一本咁嘅書？頭先阿 Kitty 先話：哇，好多字喎！咩咁細個七歲點睇啊？咁好明顯咧，其實阿媽自己想睇嘅， 媽媽睇， 係啦， 講翻俾小朋友聽。 係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勵志書多的是啦。咁點解我會選擇佢呢？就因為我諗冇手冇腳對於個孩子嚟講係一樣好已經好，佢哋會覺得好好奇嘅事情。係啦，咁然後咧已經吸引佢睇先啦，唔會覺得哇好悶喎咁樣。咁然後繼而咧，佢哋會知道原來呢一個係一個真人嘅事件，唔係一個即係白雪公主嘅故事。咁我會覺得裏面嘅內容咧，我希望佢哋明白世界裏面每一個人其實係可能唔同。唔係個個都同佢哋一模一樣嘅，即係因為佢哋個世界好細嘅啫嘛，得個幾歲人仔見到嘅個個都係同佢一樣嘅小朋友，咁我都想俾佢知道其實。有些人是會有這樣的肢體的殘缺的問題咯、所以我就選了這本書跟他們看、我反而呢、有些奇怪的、即是怎麼說有些估不到最吸引他們的那個部分呢 是 就是呢、去到後期了這個 Nick 呢其實他怎樣呢他就是沒手沒腳啦、你會說哇沒手沒腳那完全行動有問題啦這個我的女兒都問的哇沒腳怎麼走路啊沒手怎麼吃飯啊這樣、或者点翻学？原来佢一样有翻学、一样有读书，一样有考试，仲大学毕业添。吓、咁佢点样做到呢啲？系咪人哋抱佢翻学啊？即系我女都好多呢啲问题问嘅。咁我都答佢唔到啦，因为本书冇讲吓。咁、但系佢系做到。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虽然话冇晒四肢，但系佢唯一咧仲有一只左右，应该系左脚。左脚咧就系、有个脚。掌，即系冇大髀，冇小腿，但系有个脚掌， 喐到嘅， 系啦，喐到嘅。咁而嗰个脚掌咧，都系有少少 deform 嘅，即系唔系我哋平时五只脚趾嘅，系融合咗嘅，即系冇分开嘅，嗰五只脚趾黐埋嘅。咁于是佢好细个嘅时候，佢嘅父母应该系医生建议啦，咁佢嘅父母咧就帮佢做一个手术咧，就令佢擘开。即就變成好似一隻雞翼咁啦，即係雞腳咁啦，即係一 我即擘開兩邊， 係啦，就變成有個手一個腳趾弓同埋另外四個咁樣咯。 哦，所以佢呢本書裡面就話係一個 chicken drumstick， 冇錯啦， 只腳仔 係啦。咁你覺得其實成件事咧個上天對佢咧都係好有趣嘅、即係乜都攞走佢嘅，但係就淨係留翻呢只腳掌仔俾佢，佢最就係利用呢只腳掌仔，佢可以喺電腦度打字，佢、可以咧咁樣騰下騰下喐下喐下，佢連車都揸到。 哇！ 係啦，佢就係用腳掌同埋用佢個頭啦，個頭就係喐嗰個波棍。係啦，然後佢就用隻腳掌去扭胎盤。係，咁我睇過佢一個訪問咧，就唔喺呢本書度嘅，係六十分鐘時事雜誌訪問佢。咁佢就話佢試過有一次喺啲街即係街度揸車啦。咁佢就停喺個燈位度，人哋就即係。佢就好，即係佢個人係好 humorous 噶，好樂天同埋係好有幽默嘅。咁佢等塞車滿滿地啦，咁佢咧，因為佢冇手冇腳啊嘛，咁佢就喺個 seat 位嗰度咧，自己咁樣喺度盤算一個圈咯。 嚇、哦！ 即係頓，即係明明個頭向擋風玻璃，跟住就。向側邊，向後邊，再向自轉，冇錯啦。咁跟住嗰啲人就哇 ，amazing！ 以為嗰啲魔術，即係以為你個頭咧，以為你個頭係識得發。 好似貓頭鷹咁 啊！即係佢就即係整蠱人玩咁啊，自己哈哈哈笑咁。其實因為佢其實個身就得翻個身軀啊嘛，所以就可以喺個司機位度轉咯。咁嗱呢個係佢即係所以佢係揸到車嘅，係啦，好樂觀。咁我女佢哋睇呢本書咧，最令佢好好奇停喺度唔肯揭嘅咧，就係呢一版啦。 游水， 我呢睇下啦。 佢點游水啊？ 係啊， 因為話用手腳去平衡噶嘛，要游水同埋推進噶嘛。 嗱， 幅圖咧就完全係畫佢個形態啦，咁就見到佢原來佢喺學校裏邊嘅生活啊，同埋成長之後咧，佢一樣都好中意做運動嘅，各樣嘅運動，譬如佢可以游水啦，你頭先提過啦，又去跳水啦，又有玩滑浪啦，又可以潛水啦，咁樣，咁其實呢度唔止嘅，佢仲有打高爾夫球啦，踢足球啦，即係全部佢都玩到噶。 打高爾夫球都得， 係你就揸車得，你諗下高爾夫球點會難？ 其實揸車已經好勁。係 啊，咁我啲女就話：梗唔信。 咁就想 YouTube 開啲片俾佢， 冇錯啦。咁於是我哋就一齊咧，嗰陣時細個咧就想 YouTube 揾啲片俾佢睇下。咁佢真係有佢示範自己，因為好多嗰陣時都引起好多媒體訪問佢嘅。咁都好多呢啲片段嘅。咁啊，大家睇完之後咧，其實我都係一齊觀摩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哇哇咁樣。咁所以你又睇到啊，其實原來係一本繪本裏邊咧，即係引發孩子嘅好奇心，亦都令佢哋咧會去求真。冇呃人㗎咁樣。咁啊睇完之後咧，大家都啞口無言啦。所以我覺得呢本書咧，好深嘅印象，佢哋自己都唔記得㗎啦，就係呢一個部分啦。 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实况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已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 出嫁。 而家听紧嘅系胡鸿钧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你幸福吗》。我想问你咧、嗯，你抄翻呢本书嘅时候睇翻而家咧，你会唔会有一下嗰、那个同小朋友一起倾，即系倾偈啊，睇个古仔嘅时候，嗰啲回忆全部涌翻晒出嚟？ 有啊，即系揭到某一页，你就谂起嗰阵时佢哋会有啲咩嘅问题啊？咁、当然唔系每样都记得嘅。头先嗰个画面我深刻印象嘅，一起去即系睇过条片啊 ，Kitty 都忍唔住要去抄一抄条片望啦。咁嗱，讲翻呢本书咧，个书名叫做《Give Me a Hug》。嗱，头先我讲紧咧就系、是。啱小朋友睇，但系点解有个位置都好啱大人睇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咧，佢其实由头到尾咧就系讲揽揽呢样嘢。即系我哋可能觉得好奇怪，哇冇手点揽啊？其实细路仔都系 你可以揽人哋噶嘛。 你冇手點攬喎、 啊，咪即係人哋可以攬你㗎嘛？ 你覺得佢最感動嘅位係咧，佢一開頭話有個人攬佢咧， 小妹妹， 嗰小妹妹係特登用翻冇手嘅方式去攬佢、我覺得呢個先係嗰個感動嘅位啊， 係 啊，即係大人睇係會眼濕濕嘅、原來小朋友佢係會佢冇嗰種嘅特殊嘅眼光先望呢一個哥哥先，然後繼而咧佢會想同佢一樣，等佢覺得咧啊、我其實都覺得我可以同你一樣噶咁樣，就然後跟住就即係收埋自己嘅手 喺後邊， 喺後邊係啦，咁就將個頭烏埋去個哥哥個頸嗰個位，大家頸接頸咁樣， 就好似兩隻長頸鹿咁樣啦。 係啦，咁呢個黑黑呢個畫面係好感人嘅。咁、我覺得其他另外好感人嘅就係、是、其實佢嘅成長裏面咧諗都諗到一定好辛酸啦，又冇手冇腳，但係佢點解都可以經歷過咧？就係、因為好多人喺當中俾咗好多個黑佢咯，咁呢個人第一個咧就係佢嘅父母咯，咁、但係你揾咁偉大的父母啊，一生出嚟就見到個細路咁樣，即係咪好假啊呢件事？咁其實個父母係人之常情咧，係即刻第一下接受唔到嘅，係啦，都有幾個月係接受唔到啊，完全。咁、後來咧，佢哋開始接受到啦，之後咧，一路個成長咧，都係將個負能量變成正能量咧，就覺得應該用一個當佢普通孩子。一個健全孩子嘅方式去教養，而唔係將佢收埋，事事幫佢做啊，唔好翻學啦 ，homeschool 啦咁樣，即係唔係咁，而係仲要佢去翻學。咁俾佢去同其他孩子一樣咁去成長。咁佢喺呢一方面，佢好多謝佢嘅父母咁愛錫佢。佢唔係覺得個父母唔理佢啊、而係覺得佢嘅父母用一個好啱嘅態度去培育佢成長。但係個過程係痛苦嘅，因為佢俾同學欺凌啊嗰啲，甚至乎佢試過一日喺屋企啦，話佢喺個浴缸嗰度咧，就話：媽咪，你幫我開盆水。我沖涼咁啦，咁佢就沖涼啦，跟住就話你出去得噶啦，咁樣嗰陣時佢已經十歲噶啦，咁但係 佢 其實 點樣除衫褲？ 佢又冇詳細講喎呢啲嚇咁我相信佢連揸車啊、寫字啊、行路都得咧，就應該係有佢嘅方法的， 或者有啲工具幫。 係啦，係啦。咁佢就原來係一心諗住就自己浸個頭落浴缸就死咗佢噶啦。係啦，咁但係當佢都浸咗自己一撅嘅時候，佢就想起咧，佢擔心佢嘅細佬爸爸媽媽會內疚一世，為佢嘅死而傷心，所以佢就彈翻起身。咁啊。但係佢將佢自己呢個念頭咧，同咗細佬分享嘅。咁我細佬就覺得細佬係健全嘅小朋友嚟嘅。咁細佬就覺得唔對路啦，一定要話俾爸爸聽咁樣。咁跟住咁呢個 Nick 咧，夜晚喺瞓覺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即係同自己講話，其實我今日唔死咧，其實我第日都會再嚟一次嘅咁樣嚇。咁跟住點知佢嘅爸爸就突然間佢就 feel 到爸爸嚟到佢間房，咁就俾佢一個好大嘅擁抱咯。咁佢覺得嗰種温暖咧，令到即係令到佢覺得啊，其實佢真係係有人被愛嘅一個孩子。係啦，咁同埋佢爸爸同佢講話其實咧你係咪有個咁嘅諗法啊？咁樣咁跟住佢承認啦，咁跟住。 爸爸就話你有啲咩嘅困難，你記住其實爸爸都會喺你身邊，即係爸爸就係你最大嘅承諾咯。咁佢嗰刻佢其實覺得一個黑黑，然後爸爸嘅一句説話，咁佢就相信咗自己有咩困難都可以經歷嘅，可以即係衝破到嘅。咁呢個係第一個黑。第二個黑咧就係佢學校嘅老師，佢又係俾人欺凌嘅時候，老師又係一個佢匿埋咗喺音樂室嘅台底。其实你知佢系好细粒咁样，真系可以匿喺台底，冇人会发现嘅。咁但系老师就发现咗佢，咁又系乜嘢都冇讲，咁就系一个黑黑。咁佢又感觉到即系原来即系身边都好多人去即系爱锡佢，系啦。咁又到后期，佢俾计，其实佢仍然系有人欺凌佢嘅，一定系。有佢话佢其中有一段咧，系话有12个小朋友欺凌佢，佢又系谂住去死噶啦，即系觉得好凄凉啊自己。 佢话谂住第13个出现嘅咧，我就去死啦。 系啊，咁点知第13个出现嘅人嗌佢 Hi Nick 咁样就话，即系 You did a great job 咁样，即系而唔系喺度又取笑佢啊欺凌佢，咁佢就又感觉到啊、哦，其实即系。喺即刻佢有個好天使喺佢面前出現啦。咁即係佢點解呢本書取名叫做 Give Me a Hug 咧？就係喺佢嘅成長，佢嘅人生裏邊，好多佢身邊嘅人咧，當然有人係當然有人係歧視佢嘅，有欺凌佢嘅。但係其實同時佢亦都見到好多人係俾佢一個黑黑咯。嚇，咁我覺得呢本書其實係好感人嘅一本書嚟噶。 我覺得其實小朋友細個睇都啱嘅，咁當然要即係媽媽解釋啦。但係即係佢嗰個 message 就話其中一個啦，就係話嗰擁抱嘅力量啊嘛。即係如果你其實細個被灌輸，你可以即係將你嗰個愛表達出嚟咧，咁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就會容易辦好多啦。即係好過你細個嘅情緒可能好內斂啊，或者唔識得表達嘅時候，到你大個，喂你攬下人啦，或者你將你嘅關心講出嚟啦，其實難啲噶嘛。但如果你細個已經話俾佢聽啊，其實如果你係關心一個人或者中意一個人嘅，你可以用擁抱，用唔同嘅方式表達嘅。咁其實呢啲係應該細個去灌輸嘅喎。 係啊，即係我有少覺得咧，其實我都有啲反思咧，我對我大女嘅黑黑係少嘅，因為佢真係唔係俾咁中意俾人黑啊嘛。嚇，即係哎呀，好多黐埋嚟啦咁樣噶嘛，咁但 你應該係一出世就係咁黑佢，黑到佢覺得唔黑就唔慣啦。 其實細個我有黑噶，因為嗰陣佢都話俾我搓圓咁扁咯，但係可能 兩歲嗰陣， 但係可能就 係太過搓圓咁扁佢 啊，佢可能痛啊，唔中意啊， 或者佢見到一玩佢嘅時候，咁啱笑到咁嘅，即係你咪取笑我咧， 過火啦。 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笑显到不无辜，拼命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说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我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到侮辱我善良。好人 亦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誓先将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证实，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属本地感染，确诊个案累计4901宗，另外有十几宗初步阳性个案。五宗本地个案中，四宗同早前的个案有关联，包括两宗是大围交通城群组的家人，两宗是在检疫中心发现，其余一宗是透过普及检测确诊，患者是一名62岁男子，住在屯门山景村，无病征。对于有酒吧业界建议会要求顾客饮酒时才拉低口罩，呼吁当局给酒吧复业，卫生防护中心认为重复拉低口罩饮酒的做法比不戴口罩更加高危。政府公布，今日大约有113000名市民经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在全港各区社在全港各个社区检测中心登记采样检测，累计一共有大约142万人在检测中心登记检测，当中已经完成大约1268000个样本的核酸检测。另外，計劃至今一共接獲257宗個案，指個人資料被他人用於登記預約，其中143宗個案懷疑涉及盜用他人的個人資料，已經轉交警方處理。一名新巴司機涉嫌在過去的星期日在旺角危險駕駛以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警方表示案件正由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以及西九龍總區交通部調查，會適時徵詢法律意見。警方指被捕司機已經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上旬向警方報到，重申警方會根據案情和證據以不偏不倚和專業的態度跟進。新巴早前回应指，当时巴士车速是每小时10至35公里，涉事兼职车长将不会获安排工作以平复心情。新巴工会就说，涉事车长当时因为有警员步出马路和行近巴士，所以响安示意。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是权力地位和社会制度之争，而是坚持多边主义定是单边主义，宣导合作共赢定是零和博弈。王毅出席东盟外长视像会议时表示，美方全盘否定过去几十年奉行的对华政策，极力将中国渲染成主要对手，不断对中国抹黑打压，企图压制中国发展进程，导致中美关系一再下滑。他说，在全球化的今日，任何企图维护自身垄断地位、讹诈别国发展成果、打压别国发展空间的单边霸凌行径都注定行不通。中国无称霸的野心更加无意取代美国，将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同時願意同美方溝通對話，推動美方正確看待同妥善處理中美關係。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8,012點，升5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00點，升6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24，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6，人民幣6.836，英磅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45.9美元，賣出1,946.3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熙。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阿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Lady M 咧就嚟到尖沙咀啊，特登咧揾嚟一个又后生又靓仔嘅 bartender， 因为咧今集开始一连四集咧，我哋咧就要咧即系学习或者了解多啲关于 bartender 即系调酒师嘅生活。今日请嚟嘅系阿 Chris， 你好。 Hello， 你好，我系 Chris 啊，我系一个 bartender。 我成日觉得咧 bartender 咧即系俾人哋感觉咧就系、是、哇好型啊咁样嘅，你系好细个开始已经啊，我想做呢个嘅bartender， 因为觉得好型，定系其实你都唔系嘅，有好多唔同嘅职业你都尝试过嘅咧？ 其实唔系噶，其实细细个已经做过好多唔同行业噶，因为细个始终读书唔叻啦，我16岁已经出咗嚟做嘢，一开始系做咩咧？一开始系做 sales 嘅，之后后屘慢慢由 sales 啦，之后走咗去做地盘啦，之后做翻 sales 啦，最后做咗保险，之后再先做翻呢个调酒师。 不如一步一步讲，做 sales 嘅时候，相信好多年青嘅小朋友啦，都一定系拣 sales 先嘅。点解唔继续上去，即系升上去做经理咧？ 咁嗰阵时做 sales， 点解唔慢慢升？因为 sales 好闷啊，因为始终都系要不断同人去 sell 件货物咧。換句說話來說， 不是你想做的事， 都不算是我想做的事，太過單調了，太過單調了，沒有挑戰性 一句沒有挑戰性，所以就轉行做保險，是不是呢？有挑戰性一點，下下有些誇張到上落很多錢的，我聽聞如果你真的找到一個大廈， 其實聽聞不是聽聞的，其實實際上如果找到一個大廈都可以找到很多錢。我做了保險，我做了一年 一年咯，係啦，一年。但係相對嚟講，揾唔揾到錢，我都揾到錢嘅，俾到家用嘅，亦都儲到少少錢嘅。咁但係相對嚟講，做保險呢行太過於要 social 啦，因為我自己，我雖然話冇啱啱冇挑戰性做 sales， 但係做保險咧要出成要戴住副面具去見客咧，亦都唔係我中意嘅一樣嘢，所以後屘我都冇，我都做咗一年我就 quit 咗保險啦。 可唔可以講下點樣戴住面具咧，同埋點解成日 social？ 因為要接觸多啲新嘅人去，一嚟就喂我保險噶，同埋好多人成日話咧一保險就即刻走噶啦嘛。 所以其實係要成日 social 啦，又或者係我哋點解後屘我點解會做 bartender 咧？其實因為關保險事，因為成日可能保險去酒吧見客啊，同人吹水啊、玩啊、social 啊，咁見到好多可能係 bartender 啊，好有型。咁去到後屘啦，我成日晚晚可能係一個禮拜出去飲嘢一兩晚咁啦。咁後屘就要見好多人。每見每個唔同嘅人都要投其所好啊，去跟翻佢哋嘅性格、佢哋個喜好去講嘢啊，咁樣都會比較攰。 會唔會咧？即係有陣時真係喂，同佢吹唔到水咧，又冇啲咁嘅人咧。 因為你做始終你做 bartender， 如果真係遇到啲好麻煩、好 long 禮嘅客人啊，都可以選擇去做好你自己本分，但係唔會特別去同佢深談都 OK 嘅。咁但係保險唔同啊嘛，你。 取悦佢嘅心， 系啦，好嘅你又要去接待佢，唔好嘅都要去接待佢，好似凑仔咁凑上，所以相对嚟讲，我都系比较中意真性情啲， 即系中意对住自己系面对真实嘅自己多啲，所以就选择咗做 bartender。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先，你就话做一年嘅呢个保险啦，我成日觉得咧保险咧系要数口好精先至做到，系咪真嘅？因为你譬如下下成日一打开盘数，你即刻 up 啲 number 俾个客听咧，即系有阵时我譬如可能有時我睇保險嘅時候，有人同我講，講完之後我都即刻真係唔記得啲數目嘅，係啦，係咪真要數口咁精咧？ 數口精其實都要嘅，呢個都係其中一部分，因為始終你好多數你要計啦，特別係你要去最重要唔係數口精，最重要係你自己嘅談吐要得體啦，亦都要係好清楚去講到俾你想 serve 緊嘅客人知你嗰個利害關係啦，或者係。個語言點樣去組織，令佢聽落去舒服啲？因為始終保險都係大家都知啦，賴嘢先賠啊嘛。咁點樣可以將成個嘢講得去比較 soft 啲啊？都係要練習嘅。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呢個嘅保險啦，即係你頭先都話啊，數口唔需要咁精都可以做到啦。但係你頭先都講一樣嘢，就係頭腦要好清晰，係咪真係話即係個轉數一定要好快？個客譬如就話呢個好似唔係好啱我，我做第二個 plan 你睇下，即係即刻要諗啲嘢去兜嘅咧。 係啊，轉數要好快嘅，亦都要係非常之聰明去執生嘅。可能有陣時你想推個客人。去買份人壽保險嘅，咁但係佢話唔需要，我想儲錢多啲，咁你要即刻去轉自己個思路，去再解釋俾個客人聽，去再去迎合佢咯。 我聽到你咁講咧，即係頭先都講，譬如 sales 啊、保險呢啲啦，都係比較文職啲，又或者係斯文啲嘅工作。你一轉變咧，未做 bartender， 即係未做調酒師之前咧，你做地盤嘅喎，你咁撩，你點做啊？ 係啊，當中我做過地盤添啊，嗰陣時咩啊？嗰陣時點解做地盤？因為 好穩啊嘛！嗰陣時有段時間講 係啊，地盤扎鐵1000蚊一日啊嘛，係啊，大家 真係有1000蚊一日㗎、啊。 我唔知後屘我冇做扎鐵，我頂唔順應該。我去咗做水喉都有600蚊一日噶，都唔差嘅喺嗰陣時嚟講。所以做咗去地盤做咗水喉啦，即係嗰啲高樓大廈嗰啲去水位就幫手起嗰啲啦。 但我想話咧，即係一做到水喉啊，即係地盤呢啲啦，同之前可能好斯文，就係揸住部電腦好唔同嘅。你做水喉嘅話，會唔會都有啲好辛苦？即係雖然未去到扎鐵咁辛苦，但係都係咪一個辛苦嘅工作咧？ 辛苦啊，絕對辛苦！你啲水喉，你一條嗰啲膠喉好重，要幫手搬上樓啦。 你咁瘦，你點搬啊？應該係你啲朋友啊、師傅同事搬翻你上去。 初就真係搬唔到嘅，初初真係太重啦。後屘你到慢慢你知道點樣用力咧，就會還好啲，去搬到去上樓，撐上30幾層樓梯。 30幾層啊？ 係啊，30幾樓。 日出康城是日出康城我份起的 所以那裡的樓的最後應該挺漂亮 的日出康城我份起 的我經常以為呢、啊、是的有升降機還是有水喉先呢我都好像不清楚 有樓梯先有升 降機是不是玩東西現在我都知道 有升 降機真的應該是有水喉先有升降機的如果這樣說還是就算有升降機都不到你們去搭呢 有升降機不到我們用的有升降機是給一些再緊要啲嘅起做先嘅，即係可能係石屎啊，或者係直接用條梯吊上去上面啊。咁嗰啲我咁大個仔未搭過 lift 咯，我起嗰棟咁耐。 之後反而落成咗之後有搭過咁啊。 同埋個 lift 有限重啊，始終你太大件嘅嘢入唔到去啊嘛，所以大多時都係行樓梯。 喂，你嗰陣時你記唔記得你每一日係咪真係一翻工就已經諗住快啲放工啦？哇，三十幾層樓梯、啊、你抬一支上去都辛苦啦，抬一扎喎、啊。 係啊，主要係一翻到去已經係望住嗰棟地基已經係垂頭喪氣啦，所以有陣時個年青人通病都扮病咯，唔翻工啦，去到後尾唔得，真係頂唔順啦，所以先係去 quit 咗啦。 嗱，咁啊，啱啱就講到去到由 sales 啦、保險，再轉到去地盤做水喉啦，跟住之後啦，就已經去到做餐廳同埋做 bartender 啦。咁、不如俾一首歌時間你再回顧翻你嘅之前啦嘅痛苦嘅經歷， okay. 之後落嚟就講你最愛嘅職業算係啦，係咪啊？你最愛嘅職業調酒師， 係最耐同埋最。做咗最耐咯，系啊。嗯， 好啦，咁我哋一阵间一首歌翻嚟之后，再同啊调酒师 bartender 阿 Chris 倾偈。 決まって虚しくて止まっちゃったワンワンワン失ったつもりもないが何か足りない気分ちょっと変にハイになってふかし込んだよ人生兄弟よどうかしようもう何も考えないよ銀河系の外れとさよなら真実も届こうと刺したいからだよでも僕らって叩いて笑い合う誰にも知られないまま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きらめきを食べつくも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して幸運は僕らに何をまだ行こう誰も追いつけないくらいのスピードで稲妻返事はいらない転がした誘うとしょうけど気は未だ不明邪魔くさくてイラついて迷い込んだ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小枝で落とした財布誰か見ませんでしたバカみたいについてないめっちゃ貸してくれハイウェイさん弱いぼもう一丁漫画みたいな喧嘩しようよシャレになんない怖いのやつをお試しで正論と暴論も分類さえできやしない街を抜け出して互いに笑い合う目指すのはメロウなエンディングそれは真相は絶対に忘れ物追いかけた途端に見失っちゃうのきっと永遠がどっかにあるんだとだっても探し回んのも悪くはないでしょうお前がどっかに消えたんだよりこんな夜の方がまだマシさI'm sure 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ひらめきを食べつく二人で伝わるまでそして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 ，Lady M 咧喺我哋身边嘅咧，依然都系有个好后生25岁嘅 bartender 调酒师啊 Chris 喺度。咁头先都讲啦，就系话除咗 sales 保险地盘之后咧，跟住摇身一变就翻翻嚟就做餐厅同埋做调酒师啦。讲翻餐厅先啦，餐厅系因为你啊，求其见到街招有请人，你而入去定系就系你头先所讲保险嘅时候，因为成日食饭食到啲餐厅老板都识得你啦。叫你入去帮手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只不过是那阵时已经是小已经识上网找工嘛。咁见到咁啱可能是那边酒吧可能请人请 waiter 啦，咁就去试下见咯，又真的请咗我，咁就喺嗰度由开始由一个 waiter 开始做起咯。 但你之前做的餐厅是不是已经是酒吧入面即是有埋嘢食的餐厅啊，定是不是的做完餐厅之后先再转去酒吧度做的呢？ 初頭一開始入職嘅已經係一間酒吧餐廳，就喺我哋大家都可能會去到嘅，喺旺角太子酒吧街嗰邊啫嘛，就係、是、做一個侍應咯。 咁啊，我想問一下個工時啊嗰啲完全係好大反差啦。之前全部嘅工都係日頭做噶啦，跟住而家又變咗其實都算係夜晚工作啦。會唔會一開頭都會覺得好唔慣先？ 其實一開頭好唔慣，真係好唔慣嘅。就好似你我哋平時，如果你酒吧去到12點，你都仲好多人飲緊嘢噶嘛。咁但係12點嗰陣時，我已經瞌眼瞓咯。12點係嗰陣時我之前嘅正常作息時間嚟噶嘛，已經瞌眼瞓咯。然之後以前我係收4點，12點嗰陣時我諗緊。收工未啊？ 几时嗌到4點咧？ 系啊，几时收工啊？ 到4點嘅时候仲谂紧我点样翻屋企？我以前咧又系噶，我通宵喺公司嘅时候，我就心谂4點啦、5點啦，我仲有冇力翻屋企咧？我已经谂紧呢样嘢啦。 不过嗰阵时还好，我喺旺角翻，即系太子翻工，都近旺角，所以都好多车可以搭翻屋企。 但系我搭车嘅时候应该都好辛苦，我喺车上面已经不省人事。 搭车嗰阵时已经瞓着咗啦，瞓到哥哥声。 喂，但系嗱，头先你都话喺酒吧餐厅入面去做呢个嘅侍应先啦。点解会接触到呢个调酒师咧？系咪就系、是、有人就喂俾几杯你饮啊？跟住饮下，哦，你觉得佢好型喎？定系点咧？ 其实嗰阵时啱啱讲到可能做保险嘅时候啦，已经系可能成日去落去酒吧去见客啊、倾偈玩啊，所以其实嗰阵时见到好多唔同。嘅 bartender 都覺得佢好有型，點解有型咧？有啲 bartender 佢係好，即係每沖一杯酒，佢係覺得好，佢成個動作係好流暢啦，行雲流水啦，亦都係非常之係你望落係好 get 到你嘅 focus 嘅。所以相對嚟講咧，嗰陣時已經係開始慢慢覺得哇，而家好有型喎。係嗰陣時已經係種下咗呢個種子喺裏面啦。因為有一次好深刻嘅經歷就係有一次去酒吧飲嘢啦，咁咁啱就俾我坐正吧台啦。因為吧台是最近個 bartender 嘛，首先個 bartender 一嚟就係好 soft 咁問我想飲啲咩口味嘅 cocktails 啦，然之後慢慢去開始講解俾我聽，亦都去我去講到我想要咩口味俾佢聽咧。佢沖嘅時候咧，佢係會玩啲花式，哇！嗰啲花式熱到依家都印象深刻嘅。 個花式係點樣噶？即係熬下熬下拋個樽上去嗰啲，定係點咧？ 熬下熬下抛个樽啊，或者 呢个定系已经最基本嘅， 或者系去玩个 shaker 啊。嗰阵时其实对一个嗰阵时嘅我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冲击嚟嘅，即系 我係 feel 到佢個熱誠，佢係對份工好似娛樂緊。咁特別係嗰陣時，我係迷惘緊，我仲雖然我仲做唔做到呢個行業嘅時候，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指點提同埋提醒。 到而家啦，你識得做嘅時候，發現哦，了如指掌。 又唔可以咁講，要學習嘅仲有好多嘅。 喂，咁但係你記唔記得咧？你嗰陣時咧，本來就係一個侍應啦。咁你點樣去同公司或者同個老闆講啦？就話我都想試下調酒喎、啊。你記唔記得你嗰陣時點開口㗎？定係佢哋都覺得，咦？你玩下嘅時候幾好似幾 OK 有天分、啊，就叫你全職做咧？ 其實呢度講到呢度，我要去講翻，其實我之前做嘅工種係冇白費嘅，因為其實我做過 sales 啦，做過地盤啦。你做地盤一定要識得眉頭眼額啦，即係師傅要啲咩，你九秒九去拎俾佢，如果唔係你又要挨罵噶啦嘛。 仲有保險啦，又要識氹人啦，氹個老闆俾你做。 係啦，係啦，特別係做 sales， 做 sales 你更加要知道自己樣。自己你鋪頭賣緊嘅 product 係啲咩啦？你要去同客去解釋啊，去同客講解啊。所以我相對嚟講，呢度去到做到嗰度 waiter 嘅時候，我要好多謝我之前做過嘅行業啦。所以後屘，因為其實做 waiter 咧，你冇乜你 bartender 得一個，你冇乜機會可以去到做到 bartender。如果你乜都唔識嘅話，你要去學咯，你要去好有觀察力去學點樣去。點樣去佢會係點樣去介紹俾客人啊？學下啲酒嘅知識啊，由零開始慢慢去學習咁樣樣。 不過我成日以為咧 ，bartender 只係好型好挫咁樣拋兩下樽就得，唔使講嘢乜滯。因為喺酒吧入面已經好高好嘈嘅音樂啦，其實都聽唔到乜滯啦。你只係講俾佢聽，哦呢、這個甜嘅，呢、這個酸嘅。我以為咁樣就 OK， 我唔知道原來要關呢個講嘢嘅技巧事喎。 因為好特別嘅有陣時。你的人心情不同呢，你想喝東西都不同，例如你今天很不開心，你想喝一些 alcohol 比較高一點的酒款，尤其是今天開心，你想喝一些甜的東西，就是這樣。所以其實很有趣，很有趣，要慢慢去在這一方面浸淫，你才可以guess 到人哋想要啲咩？ 到你頭先都話，跟住轉咗做呢個 bartender 嘅時候啦。第一下有冇同你想象中嘅 bartender 真係好大落差？定係你去到做第一日嘅 bartender 嘅時候，佢都只係叫你洗下杯啊，係啦，冇乜嘢俾你掂嘅，會唔會嘅咧？ 其實冇咁快做到 bartender 點樣？我先好似做咗一年啊，差唔多先開始慢慢俾我去切下生果。 嚇！即係一年之後先切生果，咁嗰一年裡面做啲乜嘢咧？ 嗰一年就要不斷咁學熟悉啲酒款，因為調酒你始終你有好多唔同嘅牌子嘅酒款啦，單單係酒嘅種類已經有好多種啦，例如可能係 Vodka 啦、Gin 啦、Rum 啦嗰啲好多種類啦，加埋中間仲可能會有啲少少嘅調味嘅甜酒啦、糖漿啦，或者係各樣那樣嘅生果配料、香料，要慢慢去做功課，去知道真係你要每款酒的牌子和那些香料的用法啊，怎樣去儲備啊，怎樣去就好像薄荷葉你要怎樣摘啊，要慢慢學咯，你們都要跟我一開始的 bartender 就這樣很型的，其實原來是兩回事來的。但是 怎樣兩回事呢？我想知道反而。 但是因為他見到他很型的去 check 一杯酒，但是他原來是 before that 之前已經有很多東西他要去記住，例如是個 recipe 啦，例如是個手法啦，他怎樣調製啦，原來這些是要是做很多功課的。 嗯，那今天呢就聽到這裡啦，就足於知道Chris 怎樣搭成這個 bartender 調酒師的路啦。現在暫時都還在說他頭一年的時候都要在背著這個酒的種類啊，那些跟著一年之後才切生果的。不如下個禮拜你繼續留在這裡跟我們說一下，究竟調酒師 bartender 要做些什麼呢？ Thank you. 越氹我越高兴，成个肚系孖正，饮到晕汤汤，我都不会停息，饮到晕过多，个头气势平息。 你唔好饮啦。 咁有 style， 我饮水啫嘛。